西江月，秋收起义，1927年。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，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进。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仇，秋收时节暮云愁，霹雳一声暴动。